不是周扒皮， 不是，不用带蜡，反正就提醒大家吧。反正平时这两天刚来暖气，家里边热，外边冷， 对， 你知道吗？忽冷忽热就哎好了。哎，我觉得现在自在多了。 他又说我不让我戴，结果我戴上之后他又美不滋滋的啊。那戴上戴上吧，啊，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我这已经好多了 哦，是吧？ 前日子大帅就没挑 哦，大帅是不是已经被传染了？ 不知道，要不没来呢今天。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不是这原因 哦，不是这原因。 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早上收听我们出发吧啊，希望这个带给大家一天工作的活力。 好嘞，嗯，今天。周一咱俩很少搭周一哎， 对， 说点什么好玩的事儿吧。 是因为在第三时段的时候会跟大家介绍旅游，尤其是亲子游的一些 是 优惠， 嗯， 对吧？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带孩子出去玩的经历。 带孩子出去玩？ 对， 咱就别带孩子出去玩，一说这都是两行老泪。 别带孩子出去玩可不行， 我告诉你，这孩子小的时候吧，那带他出去玩还甭说远地儿近地儿，你知道我们就全副武装啊， 小花园 都是全副武装，还甭说去公园，还甭说去外地了。 哦， 你像这三岁以内的是不是得带车，带完车了以后还得带个妈咪包，妈咪包里边乱七八糟的，什么吃的喝的涂的抹的盖的穿的用的全都得有。还有我们那个大包一直我背着齁沉的。 怪不得你这么大怨念。说一说带孩子出去玩的经历吧，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 那你背着你这是父亲的爱呀。 爱是啊，是，我一直没说什么，不是今天第一次唠叨一句吗？我也没敢说什么呀，对吧？ 哦，当然不敢说， 当孩子不敢说。 当着孩子， 当着他妈的面，我敢说， 怕孩子对你从小留下不好的印象。 对，我都是对他好，他妈都是对他吼的那个，你知道吗？这个关系必须得摆正了，这样老了以后，他孝敬我。 哎呀，但愿你们家孩子没有这种贼心眼子，我跟你说。 不，他看他随谁，你知道吗？ 但愿是别随了你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说出去带娃的经历。你看高磊不仅有经历，而且还有心眼儿啊。 我觉得挺累的，反正 是啊， 不建议大家带孩子。 是您太累了，还得想了养老这情况。 是啊， 这么早起来出门上班，很多朋友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嗯，对， 咱们同事也有带孩子去游乐场玩 啊。 现在游乐场都挺狠的， 嗯， 先交那么通票钱嘛， 是 300-500块钱先花了。 对。 啊，然后进去之后，宝贝儿说：“哎呦，妈妈这太高了，哎呦妈，这太黑了，妈妈这太快了。”后来他妈妈那钱都交了，也不能不玩啊。 啊，妈妈玩。 那妈妈是没工夫玩了。妈妈说：“那玩旋转木马吧，这也不太高，不太快，也不黑，多漂亮啊。”妈妈，我觉得这没意思。 还有呢，我告诉你。 哎呀，妈妈这口气呀、啊！此时，妈妈的妈妈说：“我玩。”孩子蹦极不能玩，我玩，妈你别玩， 我的 妈你身体 姥姥都要上了。 宝贝儿玩，宝贝儿不玩，妈妈我玩，所以带俩孩子。 我告诉你，更狠的还有、这孩子就是坑了一波门票钱，像我们家孩子坑两波。 为什么？ 为什么呀？还是你说这个游乐园，交钱不得3-500吗？进去， 对。 然后一进去，我的天，每个项目都得排队2-3小时，但是呢，他也不听谁说的。说有那个快速通道票， 有 吧？ 孩子就知道了，现在 有，因为 小孩 旁边看的那个通道，那孩子带着不是孩子带着家长去了，家长带着孩子就进去了。说，爸爸他们为什么进去了？我说啊，他们是有另外一种票，快速通道，我也要，又3-500。 哦， 你说我们这一家的 到那之后没玩， 没就是必须得再买一次这个快速通道的票。然后等于是一张票合700-800人民币， 还不如直接买了快速通道票呢。 哎呦我的天呀！ 带娃出去的经历 啊，大家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互动啊。如果您说我没娃呢，可以说自己小时候被带出去的经历。 是啊，对吧？ 就说我是娃的时候 啊， 对不对？ 对， 欢迎来交流互动。稍后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本周工作日上午时段，部分三甲医院周边交通压力比较大。 另外，地铁6号线西延线年底将与6号线贯通运营。 目前呢，本市空气当中二氧化硫浓度已经和欧美平均水平相当。 3年内所有公交车要配齐驾舱隔离门。 是，还有部分房产中介呢提高了佣金收费额度，消费者呼吁改为按单收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详见店内。 和大家互动着带娃出门的经历， 是 对吧？哎，然后呢，我们来说说一些新闻消息。高磊先给大家报，再重复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 好嘞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儿挺冷的。 就是挺冷的， 十度， 干冷干冷的。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啊，总的来看呢，今天天气不错，非常适合大家出行，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得穿多点啊。 而且最近还比较适合洗车， 对， 没刮风，没下雨， 这详情博日的。这个词用在这儿好像也不太合适， 不是特别合适， 是吧？ 但还行吧， 哦， 不算错， 得嘞， 不会扣钱。 这语言大师都通过 扣了，也不能赖我啊！好，我们来看看 刚才是王 一 说的 消息。交管部门呢，交管局发布了本周出行的提示，需要提示大家，在本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东部、西部、北部城区的环路联络线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事故和故障车影响通行情况增多。驾车出行的时候，应该提前关注路况，并且适时的选择好出行的路线。工作日上午时段，像友谊医院、儿童医院等等，这个部分三甲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比较大。 是， 那么周末期间呢，估计是大型商圈和展览演出活动场馆周边会出现车流集中情况。 嗯， 温泉酒店热度会有所上升。 哦， 因为越来越冷了吗？ 对对对对， 大家想去舒服舒服。 这雪又没下起来，咱们先只能是泡泡温泉，活动活动筋骨哈。那么另外呢，再过一个 下雪的关系是， 就下完雪一般不都是滑雪的吗？ 哦， 滑完雪了以后浑身就 再泡温泉，哎， 对， 是这样一个顺序。 是是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哈。到今年年底，六号线的西延线就将呢和既有的六号线贯通运营，总长度53.5公里的新六号线呢，也是成为了第二条贯穿城市东西的轨道大动脉。根据规划，六号线西延线西起金安桥站，东至六号线的175路居站，全长10.556公里，设车站6座。那么其中呢，换乘站3座，分别是金安桥站、苹果园站和田村站。金安桥站呢，可和 S1线以及地铁11号线换乘。苹果园站呢可以与一号线和 S1线换乘，那么田村站呢可以与建设中的地铁3号线和规划中的 L6线换乘。那么到今年年底呢，苹果园以东站将和既有六号线贯通运营，到时候六号线运营总长度将达到53.5公里，成为第二条贯穿城市东西的轨道大动脉了。 想一想，咱们原来坐地铁的时候，一听到苹果园就觉得是 北京的边缘了，都已经 不是 快出城了，是不是？真的真的， 那苹果园的朋友心里怎么想？ 就我小时候都觉得是，哎， 就反正苹果园是地铁最远了， 对 对吧？ 一号线最后一站了， 对对对对，就觉得哎呦，坐到苹果园这什么时候回来呀？ 就西天取经， 不是，就反正那个小那时候也小嘛， 就对对对， 就没想到现在还能有更远，然后还更方便。 那当然了， 已经坐到苹果，而且那会儿好像只有。然后环线加一小尾巴，对吧？ 就是二环加一个，不是不是，就是二号线加一个一号线嘛。原来只有这两条线。 没有没有，最早还没有一号线。 哦，也没有一号线，最早贯通的是二号线。 二号线，然后加苹果园那边一小尾巴。 对对对， 对吧？ 是这意思。 Q 反过来。 哦。 反 Q。 好嘛，还反间计呢？ 反间计是什么意思？ 没有，我瞎想的。 这现在真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远了哈。 嗯。 哎，来，再念念。 来来来，对，今天我多说点啊。这个王一同志感冒了哈，我们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的前10个月，本市 PM2.5 累计浓度是4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18.3%。 嗯， 那么创历史新低。同时呢，2017年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硫浓度仅有每立方米8微克，与历史最高值的1998年相比下降了93.3%。目前呢，本市空气当中二氧化硫浓度已经和欧美水平相当了。 嗯，一定要保持 啊， 嗯， 再来关注双十一刚刚过去一周，收取快递成为不少市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 特别开心。 不料呢，烦恼也因此产生了啊！近日有不少市民打来电话反映说呢，快递员没打招呼就把自己的快递放在快递柜或者代收点，结果造成自己拒收失败，只能另付快递费，甚至还有人因此丢失了所购物品。 哦， 他一般应该说一声是吧？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他会给我发个信息告诉我取件码，我就直接去取件。 那是说了， 但是对，算是说了。 对，他这个就给你怼在那儿了，他可能忙忘了， 忘了。 近年来呢，智能快递柜、快递代收点大量普及，但与此同时，不少人反映收件反而没那么方便了，送的快了，但也懒了啊。那么快递员是否有权未经允许就将快递存放于快递柜、代收点呢？律师介绍说，根据我国快递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快递应由收件人来签收。 没错，要不然你知道是送给谁了呀？快递给谁了呀？ 对 吧？ 对，他说是这个情况，当然咱不是怀疑小哥们啊，估计也是太忙，可能他想着得赶紧就送下一个。 对，反正我也给你搁那儿了， 就忘了说了。 是。 那是不是以后快递柜或者代收点增加一些技能 啊？ 比如他这块来通知， 就直接自动发送一条信息给你。 哎，对，你 哦，那这可以。 但是这是不是应该我说了也不算啊？ 对，咱还是最好 还是别买了啊， 送到人家手里的。 我这都是属于起根解决啊。 别去啊，我这还好几件没发货呢，我这着急呢。我 买的什么呀？到底？ 我这发胶还有那个滴眼药水的，我都是买了一年，我囤货，你知道吗？到现在没发货。 是得费发胶啊，这一早上起来用半瓶吧，看你这头发压了那个耳机之后，耳机都给支棱起来了。 我的天，我们来说说流感好不好？ 好，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不是。 眼下呢，又到了流感的高发季。自打10月22号启动了流感疫苗接种以来，目前呢，全市400多家预防接种门诊，已经有35万名京籍老年人和16万名在校的中小学生接种了免费疫苗。那么，其中接种工作啊，将一直持续到本月底。自费疫苗接种工作也在有序的预约进行，目前呢，已经是接种了4万多支。北京疾控中心的网站健康北京等微信公众号昨天还刊登了接种点的名单，大家感兴趣可以查询一下啊。 多好啊。 是啊，但是建议大家就是感冒的时候千万别，就是像王一现在这个状态不能去接种。 不要再接种了啊。对，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样？ 有点晚。不是，就 嗨，你那还不如我这。 你这身体抵抗力弱，怕接种了以后反而得，你知道吧？ 另外再来关注，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些拒收人民币现金、炒作无现金概念的行为，这损害了国家货币的法定地位啊，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你凭什么不收我钱呢？对不对？从长远看还会危及金融安全。针对这一情况呢，央行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拒收人民币现金整治。截至目前，央行这个营管部已经根据群众反映和主动发现，处理了30起不同类型的拒收现金行为，约谈了2家知名企业。 这就应该好好谈一谈， 收拾他们。难道钱不是钱吗？ 真是哈。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带娃出行的那些经历。 在现实中默默承受，快点来到舞台享受这自由，别再担心经济舱段位不够，每个平凡的人都有伸之手。 So dance dance， 想象着脚底是星空。 So long stop， 舞台上一切我掌控，因为在属于我的 BGM 之中，自由自在的遨游上我自己的天空。需要资格，想跳就跳，我有我自己的风格，跳我想要。这舞台不需要资格，想跳就跳，我有我的风格，跳我想要。丘比的花园浪漫午后，英雄。 带娃和被带出去玩的经历哈， 哎， 有朋友没有娃那怎么办？讲讲自己小时候， 回忆回忆。 像咱们有一同事， 啊， 这个幼儿园出去玩，老师说自由活动啊，然后等集合处找不着他了， 为什么呀？ 特别着急 啊！幼儿园老师那不疯了吗？晚上才给家里打电话说怎么办？这孩子 啊， 跟家睡觉呢。后来一问怎么回事，说自由活动嘛。 啊， 我想活动差不多我就自由回 家 了。 就回 家了，对，回家了。小孩， 哎呦，那么点幼儿园就这么大主意呢？ 啊，就徐然呀，啊。嗯呀，我给说出来。 哎呀，徐啊，怪不得长那么高个呢！我告诉你， 徐然，你说是徐冉？ 徐然是谁？哦，徐然， 就大家爱听那广播剧的编剧。 哎呦，我那些编剧都是他写，怪不得呢。 反正有他的几笔， 你知道吧？这主意多呀。 嗯，对，狄仁杰。 我的天， 老让我在里边录什么奸商恶棍，反正比如被枪，不是枪毙被打死的什么，都是那个我。 你这身不像啊，像个忠厚老实的人呀、 啊。是换一身啊。 好嘛，这还挺像。征就说了， 嗯， 两三岁的时候被老爷带着逛公园。嗯，老爷187的这个个子，没带过娃，哎呀，拉着我的手往前走啊，他个子高啊，步子大呀，还不减速，我人小腿暖跟不上，然后胳膊就被拽脱，就啊 拖拽是遛娃， 老爷也忒使劲了呀， 走走你， 哎呦，这妈得多心疼啊，这闺女是不是， 老爷回去也是觉得有点抱歉， 怎么跟我闺女交代呀、啊，让我看这么一会儿给拽脱臼了，你说我再给他安上， 说的是呢 啊，来 看 再给安上安上，当然肯定是得给安上， 是是是，唐朝栗子说了，羡慕现在的孩子动不动就国外旅游，什么迪士尼 啊、哎、对对对对， 巴厘岛啊，环球影城，我表哥三岁孩子，三岁我告诉你都已经去过十多个国家了，你像 我小时候连八里庄都没去过呀、啊、 六里屯我倒是去过，我小时候父母能带着我去趟动物园，像北京游乐， 哎对对、啊、哎呦还得谢谢妈妈了， 对对 对,、 啊、对， 特别开心，你知道吗？还有包括全校组织春游秋游，哎呦，全班同学高兴的都拍桌子，现在孩子对学校组织的都没多大吸引力了。我妈说啊，他们小时候别说出去玩了，能过个生日吃个鸡蛋那都高兴好几天， 嗯， 更别说我爷爷奶奶，嚯， 您 别往前倒， 对，我也觉得 得了好， 但是您这是旅游发展史啊， 是是是， 不错不错不错。李佳说，苹果园居民表示很伤心， 对不起， 对，当然现在大家就很方便来， 对，繁华地带呀、啊。 但西边的朋友不爱来东边，马路太宽，车太急，过马路太费劲。 我也不太爱去西边，因为我爱吃，我到西边老不知道找什么吃 吃。那你是因为你不熟， 不熟， 知道吧？ 啊， 那也有好吃的 啊。我就问熊丽，熊丽都不知道，你看我们婶儿都不知道，不是我的问题吧？ 他生活在东边， 他生活在南面不是吗？ 哦，又去南边了。哎呀，打一枪换一地方，吃趴下这边，吃着那边。 哎，我觉得你今天比我还狠， 我说什么了吗？我感冒了。 哦、感冒可以原谅的。 齐峰说，儿子一年级的时候，我带着我儿子去军博、 哦、 军事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好， 回来的时候在门口买了一个模型飞机， 嗯、 很高兴， 是吧？ 公交车不坐了，小走着， 我 从军博一直走到西单呢， 不太远。 一年级小朋友， 哦。 对不对？ 哦，我以为他爸呢， 当然他爸也得走了。 对， 才累的说要坐车回家，因为玩够了，决定把北京所有的博物馆带他看一遍。哎，现在已经去了几个了，你看， 哦、 好良好的开头就会有后续。多去博物馆不光是傻玩， 是 是, 是 有收获 啊、哦！现在大家都流行去哪儿啊？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博物馆，去延禧宫看看，是吧？ 对， 是吧 ？Forbidden City， 对、嗯，特别的流行看延禧宫，但是大家都特别 什么延禧宫啊？是不是不行 啊？跟电视剧里拍的不一样。 当然了，这都多少年没修了 啊！ 哎，还没你们家装修的勤呢。 倒是里边东西比我们家都值钱。 废话，那是国家的，是大家伙的。 对，大家伙的，对对对。 高雷，你是不是又动了心思了？ 没有，我告诉你。 哎呀， 我就看了一集上新了故宫，然后就心里就百爪挠心、 哎。我今天早上也看 啊， 出了一个睡衣是吧？绸、 啊、 缎的，上面绣着龙啊凤啊， 可漂亮了，我告诉你。 哎呦， 哎， 宝石蓝的底儿。 反正那不是我们家的，我就看看了。 不，那可以买。他出的那个周边吗？ 哦， 可以买， 可以买啊。 啊，周边可以买。 贵不贵啊？ 自己出钱呗啊，甭管贵不贵，甭套我话。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些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带娃出游的那些经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部分房产中介提高佣金收费额，消费者呼吁改为按单收费啊。 对， 就是说最近这个， 嗯， 这个很多房产中介，比如像上海的链家就说了， 是 啊，把这服务中介费由2%上调到房屋成交价的3%。 嘿， 涨了多少？ 3%呀， 涨了多少？ 哦，1%。 哦，对，当然有争议了。北京链家呢，目前还没有上调中介费，但是有这趋势了。哦，不过它一直是房屋成交价的2.7%， 一直都是最贵的，他们家， 对吧？啊，嗯，但不少购房人反映佣金折扣缩减了，按比例收费的佣金模式是否就需要完善一下呢？咱们来看看， 我们举个例子啊，咱们这个根据上海链家的通知啊，从16号起，服务中介费刚才是说了上调到3%，其中呢，买方承担2%，卖方承担1%。 哦，两头收钱。 对，咱们以一套成交价为500万元的房子计算，服务中介费上调之后，佣金总额将从原来的10万元直接增加到15万元， 多了5万块钱。 哦， 上海居住的李小姐说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就好好念吧。尽管规定卖家交1%，但在买家相对弱势的这个市场下，增加的成本最终还是买家承担呀。 对呀，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上海链家上调服务费，那北京会不会跟着走啊？这是北京市民最关注的。那我们记者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北京链家并没有调整中介服务费标准，仍然是房屋成交价的2.7%。但不少购房人反映，近几个月来，链家很少在服务费上给买家打折了。 对，比如最近刚买房的这个购房人杜女士就说了，帮她买房的是比较相熟的老经纪人了，但商量了半天，房屋服务费也是从这个房屋成交价的2.7%优惠到了2.55%。 哦，就一点点。 对，在上一轮楼市低迷期呢，链家曾经向不少购房人给出了服务费8折的优惠， 哎呦， 促进你。现在看你都带劲了，人家当然就稍微收一点。 是 啊，那么听到这个服务费上调消息后，有住房人就购房人啊。就提出了一些担忧，那不少购房人也再度提出，是不是按比例收费的模式得调整调整， 改， 对，改成就比如说，能不能按单来收费， 就是一单1块钱， 哎，经纪人可以拿到相应的中介，比如说500万元以下的固定一个金额，500万元到1000万的固定一个金额，这样作为市场弱势方的买家的利益兼顾了，经纪人也有相对规范的回报机制。 对， 楼市上涨啊或者下跌都不影响这服务心态。 哎，我觉得好，就是大家买起来也放心，卖的时候呢，这态度可能也没有前后变化那么的大。 公司不一定干。 是不是？肯定的呀，对不对？ 公司老觉得这做买卖人有的人是这样，老觉着自己亏。 是啊，他赚的再多都不行。 他老觉得亏。 那个时候一天卖10几套的时候，他都觉得，哎呦，这我还没抢过更多的单呢。但现在一天可能卖不了1套，他说，那我必须得把这个折扣，我不能打那么多。 你快去约谈他们。 我约谈呀，对，我是用我的这个胡说八道，我说死他们，说晕他们。 不是胡说八道，你也知道哈。 咱们聊聊今天的话题。 对，今天的话题就是带娃出行，或者是被带出去玩的这个经历。 我觉得怎么今天跟你说话都是坑啊。 我没说什么呀。 哦，把我带进坑。 感冒了。 哦，感冒了，咱们好好休息啊，多喝水。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带娃玩。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铁二位，车位撞了个凹坑， 别着急，找顶好啊，步枪原车漆顶顶就好。 真有那么神吗？上漆的坑能修吗？ 能，而且保证喷漆不刮腻子，电台客户打85折哦。 顶好汽车凹陷修复，400-106-1158。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发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信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歌唱北京，爱北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延续了第四天上涨，腰盘波动平缓。美盘时段，美联储官员发表了鸽派言论，美元下跌，国际金价大涨，突破了每盎司122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2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白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8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第三时段会说到很多亲子游的优惠， 是 对吧？ 啊， 所以呢今天也聊聊大家带娃出行的一些经历， 哎， 或者没娃的朋友可以讲讲自己是娃的时候被带出去的一些经历。 对，小时候的故事咱们回忆一下，春游秋游家庭游， 对，就是是娃或者带娃的出游的经历呗。 对， 是吧？凯贤说：“哎呀，闺女1岁的时候，哎，第一次带出北京， 嗯， 有1岁左右带出北京。 我有， 我1岁连朝外大街都没出去过。 你还有1岁的记忆？我5岁之前我都记不清楚。 那不用记忆，肯定是没出去过呀。1岁， 哦，1岁那晚儿， 哦，可能出去过，可能小的时候打针吧，去过别地儿。 哦， 好，我们再，总之人家去，人家不是打针呀，人家自驾去天津串亲戚。 你瞅瞅，1岁就自驾了， 不夸张的说啊，1岁是家里人自驾，别闹。”一会儿这个警察来了，您好，哪位听众汇报一下啊？ 对对对，啊， 不夸张的说，那行李带的比没生孩子的时候4个人自驾出去1周还要多。 那肯定的， 连洗澡盆、洗澡的时候得玩的小鸭子都带了，我亲戚都惊呆了。 是这样， 过来住了是怎么着，啊？ 是这样，是这样， 还回去吗？ 不回，不是想回去啊，嗯，就看孩子呀，嗯， 反正就生怕他受了罪呗 啊。 所以这个这么小，有没有必要就带出去哈？ 但是说实话，我应该算是我姐的孩子，应该我管她叫外甥女还是侄女啊？ 嗨，随便叫呗， 反正是闺女吧，就是我姐闺女。她7个月的时候就坐飞机就出去玩去了。但是我姐 自个儿啊， 不是，没，哦，好，在我姐怀抱里， 哦， 啊，就飞去 Hong Kong。你说那个时候我姐还真是挺心大的，她没带那么多东西， 澡盆没有， 没有， 嗯， 没有，就抱着娃就走了。就直接玩去了。 你姐那是离家出走了吧？ 没有，她老公对她还行，倒是啊。哦，来看看， 是啊 ，Juicy 说了，闺女2年级的时候带她去西藏，前两天呢， 哦， 我和我老公高反，头疼难受的要死，我闺女一点事儿都没有。后面的时候呢，我好了， 哦， 结果去纳木错。他高反，就是我闺女高反，吐得一塌糊涂。郁闷的是，他现在竟然对在那儿编小辫的印象还特别深刻。 不是，他最深刻的只是在那儿编小辫， 就剩下就都不记得了。 哎，对， 那么美丽的景色都不记得 了。对对对，所以你那么早带出去有点太早。 2年级其实也还好吧， 这主要是家长想出去玩啊。 对， 也不能把孩子扔家。 是是是， 嗯， 你说也不能寄养啊，不是，也不能搁亲戚家，这也不太合适。 对啊，所以只好就。可以理解吧，嗯，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说这个带娃出去或者是娃被带出去的旅游的经历啊。 嗯， 莫草儿说，高雷，你不是说就买了一条158块钱裤子吗？ 对呀，啊， 怎么又出来发胶了呢？ 哦，不是， 你平时是不是也跟你媳妇儿这么爆花账来着？哎呀， 你们就当没听见嘛！真是的，我偷木劲儿的，我就是凌晨的时候才下的单，你知道吗？ 那个， 之前那个购物车里没有的。 裤子呀是拿发胶喷出来的， 我的天哪，太浪费了。 你为什么还买发胶呢？ 那我这发型怎么来的呀？ 大家没看过他的发型吧？ 看过吧，看过， 特别像 墨西干头， 火焰山， 火焰山 凑过去就真的像火苗子跟那飘。 哇，哦，你可不知道，我早上起来精心做这个头发，我告诉你怎么也得2分钟。 我怪不得每次来直播间的时候都这么早呢。 哎，你怎么跟大帅一样那么坏呢？得嘞，欢迎大家可以， 啊，说来的早不对吗？ 哎， 那来的晚， 哦，不特别早。 这两位朋友都说了啊，地铁现有的1号线， 哦，是吧？ 啊，不是现有2号线。 我刚才应该是嘴瓢了。 他就不会数数。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带娃出行的经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咱来说说这个给公交车配齐这驾舱配齐隔离门的事儿。 是是是， 是吧？ 嗯， 最近呢，各地因为司乘纠纷引发的公交车安全运营事件引发了热议啊。公交集团表示，未来3年，本市所有的公交车都将配置驾舱隔离门，保护司机驾驶安全。 嗯，是的。那么同时呢，公交集团在运营车辆上推广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当司机有超速、违规并线等行为发生的时候，系统呢会进行提醒，从而降低车辆发生事故的几率。就是说咱们保护这个乘客的同时呢也得约束一下司机，对吧？万一他要是犯困了或者打蔫了，咱们呢也得提醒他啊。 北京公交集团呢，自2016年12月起，先后在345快、919快等线路上安装了80多套主动安全预警系统。据了解呢，当前使用的智能辅助驾驶主动安全预警以及驾驶员驾驶行为大数据分析系统，具备行人防撞预警、高速车辆防撞预警、低速车辆防撞预警、虚拟保险杠预警、车道偏离预警、安全车距预警等6大辅助驾驶功能。如果这个司机违规并线、超速，有这样的行为，系统就滴滴滴滴响，提醒驾驶员来注意。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345快、901路快车等已经安装了主动安全预警装置。那么今年呢，还将在30部通道车上安装这个系统，有效地降低盲区对于驾驶员的影响。通过测试发现，试点线路上发生违法行为的概率几乎降低为零。 嗯， 那么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呢，已经是纳入北京公交新车的采购计划了。那么从明年开始，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将成为新车的标配。 嗯， 太棒了。 再来关注建设啊，市重大项目办近日公布，继新建综合训练馆后呢，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的首都体育馆、首体综合馆、首都滑冰馆、运动员公寓和冬奥赛事中心5个项目也在最近正式开工了啊。这就标志着首都体育馆场馆群全面开工， 真棒。 按照计划，整个场馆群呢2020年竣工完毕。 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场馆群吧。 好， 首都体育馆场馆群呢，总建筑面积大约是2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2个园区。那么其中呢，南区包括了首都体育馆改扩建、首体综合馆改造、运动员公寓改造和新建冬奥赛事中心4个项目。北区呢，则包括有首都滑冰馆改扩建和新建综合训练馆2个项目。建成之后啊，首体区域呢将形成以1个竞赛场馆、3个训练场馆、2个配套场馆为核心的运动园区。 对，未来咱们也会有这个在市区内有冰雪运动的机会。 有 是吧、 啊、 哎，我看人家那在滑冰的特别漂亮。 嗯， 放着音乐吧，一条腿起来在那两手跟展翅一样， 那就是花样滑冰啊。 对，特别美 啊。是是是， 滑。对、 啊、你上去试试，你就啪啪的摔吧。 不不不不，我趴在地上来。 你小心点，你占地面积太大，别人在伤着你，那刀可快了，那冰刀。 那你趴在这儿来， 我凭什么？ 我呢？我凭什么呀？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带娃出行的经历啊。你是不是放首歌送给大家？ 可以啊，可以啊，嗯、来听听。 看看大家有趣经历吧。 啊， 范淼说，我闺女3岁半的时候，我带她去青岛自驾游，媳妇儿连电压力锅都拿上了，一路上就要给我闺女熬粥，还有大型充电宝。大型充电宝 ，这也容易出事儿啊！你说在车 平板电脑用于小家伙长途无聊发脾气的情绪，反正是后备箱全满了。 哎， 基本上家和车上能通用的都拿上了，出去玩了整整2月，很快乐呀。小家伙也挺配合旅行，那可不，您带着好压力锅都拿上了，对不对？最大的收获就是下次旅游一定要开房车。我们家宝宝唯一让我和媳妇儿头疼的是不爱住酒店 啊， 总说哦那个不是咱们家，有坏人 哦，就是害怕、没有熟悉的味道， 不这也得锻炼他， 对 吧？这稍微有点那个， 一人住一房间 啊，3岁半 的不就是、就是开一个套房，我的意思就是说、 哦、 你别老天天睡爸爸妈妈 床，对对对，稍微得皮实一点 是吧， 长大一点。 咱们同事你知道吗，有一闺女，咱们同事那闺女， 有一闺女， 哎呦我可那个什么了，真是闺女富养，必须出去住酒店，得住国际连锁5星级的酒店，而且必须是亲子酒店。 这我说一下 啊，不管是哪个同事 啊， 我要说一下，所谓的富养不是说给他身上砸钱让他用最好的、哦、不是 不是， 而是让他见过世面、 哦、 不会因为别人轻易的给一些什么东西就随便的就自己就动摇了跟人跑了。见过世面一方面是知道什么是好的，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嗯， 这是所谓的富养见世面的概念。 以后 大家别误解了啊！对，生往上砸，那这一般家庭根本，一个是把他惯坏了，一个家里也穷了，他脾气也上来，家里也没钱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 那我就别说是谁了。 来，不是，我不是说咱们同事，我是说这个道理。好，你别往那引，太可怕了。跟你上节目， 来，我们 再也不来了。 匿名念一条信息啊，这个朋友主动说要求匿名的，一次跟朋友一家一起带娃出游，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闺女简直就是小天使。哎呀，我闺女她特别听话， 吐槽人家孩子的。 对，不论去哪儿都会紧紧的拉着我的手，绝对不走开我的视线。 哦， 就算空地上玩跑着玩，她也会时不时的回头看看妈妈在不在，可怕跑丢了。 哎呦，对对对，挺好 啊。跟我们一块儿一家出去玩的朋友家是个男孩，那简直就是一小恶魔，一言不合就跑了。在机场过海关、 啊、 那是多人呢，人山人海，说跑就跑啊，叫还叫不回来，越叫越躲就不回来，太吓人了。 在海关呢 啊，你说说， 这就是平时没管好。 是、而且海关真的不管你，你要真是跑的进去以后，或者说是就是你进去以后你再跑出来， 那绝对是不行 的，你就进不来了啊，多吓人啊。 嗯，别一块出去玩了。 所以我就建议啊，就是3岁还是几岁以内啊，最好是拴一根绳儿，它有那种宝宝的那个吊 安全 带。 对对对对， 啊，拴着点儿。 小毛豆娃1岁半，我们从北京出发，坐高铁到哈尔滨，然后大连，然后回北京。娃2岁自由行去芽庄，说实话真的累，但娃的收获很大。 嗯， 高铁飞机都体验了， 而且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到哪儿都正常吃正常睡。 嘿，真 的，你看平时还会利用小长假带娃体验坐公交地铁，累并快乐。你看他这个是有计划的， 是 有方向的，这值得提倡。 而且啊，这娃自小就适应能力强，以后甭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再艰苦他也能适应，多好啊！您放心呢。关键是，再来吃一盘茴香馅的饺子。他说了，今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去烟台玩。第二天呀，孩子他妈就水土不服，就病倒了。我呢就带娃出去玩，到了饭点儿，你们明白的，无非就是什么呀，烤串啊，海鲜呢，要不 怎么是无非呢？很好啊， 我就喝点啤酒呢，然后我们一家的就都在医院待了五天，哪儿也没，就是说他跟他 没选好地儿， 哎，对， 你吃的这是不是不太卫生啊？ 跟孩子他们俩也吃坏了，他妈本来就病了，哎、你说说，三口子在青岛不是在烟台病了五天。 别强调了，就这个还得选正规的饭馆。您别就近说，哎，这一小摊不错，哎， 对， 没有照呢， 对对对 对， 对 吧？没有卫生许可证。 你像我要单独带孩子出去的话，我绝对不抽，不是不喝酒， 也有道理， 是吧？ 就你一人带着孩子，你再喝了酒，你要晕乎，这孩子很危险。 这要撒开手了，又人生地不熟，你哪儿找去啊？ 来，宝贝儿，尝一口， 好嘛。孩子也喝呀？ 对，当然这不行啊。 你这都 在家喝的，偶尔可以吧、啊？ 太吓人了！ 小时候我们家拿那筷子蘸了给我， 我爸也是， 辣死我了！ 直接我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防备，就直接杵到了我的嘴里。 没有任何防备。三旬说，前年暑假带孩子去北戴河，现在忘了，老二当时是忘了是一岁还是两岁了。 嗯、 小孩看见水那就爱游泳，走不动啊。 是是是， 玩了一会儿皮肤就起了那种小疙瘩了。给他妈吓的呀、 哎呦！ 计划玩四五天，第二天回家，有点遗憾， 赶紧上医院。 对，其实这个你一下子和亲近高铁啊，它是其实这是循序渐进的 啊。 你先亲近人类的交通工具，在这大自然慢慢的， 对对 对, 对， 你到那玩玩土啊什么的，别一下在水里泡太长时间，他都没接触过呀， 万一有过敏症状呢？ 一下子受不了，因为那盐分很高的。 对，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到的话题是 带娃出游的经历啊，欢迎您跟我们交流互动。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说说文化方面的消息吧。 嗯。莫扎特呢是音乐天才，一生呢创作了多部音乐作品，歌剧《唐璜》呢是他歌剧当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一直呢被世界上众多著名歌剧院青睐。在相继推出了《魔笛》《费加罗的婚礼》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又一部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将于11月27号到12月1号首演亮相。 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这里是通州》将于今晚在北京卫视开播，一共6集，每集30分钟，从水脉相连、漕运沧桑、京师要冲、文汇天下、商通南北、未来之城，讲述通州这座千年之城的前世今生啊。那在北京卫视这个就是 BTV 新闻22:40同步播出。 我们再来听听国粹京剧啊，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京剧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资助项目《星汉灭蟒》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进行了结项演出。传统京剧《星汉灭蟒》结合了《曲洛阳》《白蟒台》两出戏而成，前者呢是架子花脸艺术家侯喜瑞的代表作，后者呢则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年轻时的一出代表作品。 本周五憨豆系列最新作品《憨豆特工3》将登陆全国院线，为观众带来一个令人爆笑的特工故事啊！这大家都知道，憨豆就是老这个搞怪呗， 对， 是吧？啊，就是他的做法也是好意，但常常这个 取不到好结果。 对对，但是其实扮演这个演员啊，这个罗文·艾金森就是 岁数已经很大了。 对，前两天不是上咱们的一个国内综艺节目，我看了，哎呦，真的好老。 而且他演正剧演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心理上有一些，因为他老演喜剧啊，他有点抑郁。 哦。 现在状态看起来还可以啊。除了他，还有他的老搭档本·米勒的回归，还有奥斯卡金球奖的这个双料最佳女演员艾玛·汤普森来参加这个电影。 嗯， 就是演《哈利波特》里边那个。有广告？ 没、嗯、没没没没没。 哦，不是广告， 这应该是继续电乐。 哦，嗨，就是演那个看着水晶球，那个叫神神叨叨戴一眼镜啊，我看到了不祥什么的， 没记住 那个。好，算了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岩井俊二执导的《你好，之华》在内地上映一周多，目前累计票房7000万人民币左右。作为他的首部华语作品，表现尚可。日前呢，岩井俊二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东京，出席自己的小说《Last Letter》最后一封信的出版纪念活动。 嗯， 或者说是上一封信，应该算 暂定名是最后一封信。 哦，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个电影之所以票房这样，跟他取的名字有关系。 哦， 你好，之华呀，就是 对对对， 听着不太吸引人，他这个还是有这个，你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是 你好，这之华是个人是个地儿啊。当然我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是说乍一看起来，对吧？ 就不了解你作品的， 就是个人名， 对， 叫之华的也很少。 嗯， 而且这个之就在咱们的概念里，它只是个语气 助 词。助 词， 对 啊，主题 不仅是语气助词，反正是个助词。 对 啊，所以当然岩井俊二情书还是挺好看的。 那当然了。 不过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不太喜欢 啊，为什么呀？ 因为他那个演员不上来就感冒了吗？那个女主角，他感冒拿到一封信，那看的第一次我也正好感冒了，我想太烦人了，我都感冒了，点看个电影还感冒，我不看。 你这就不能把自己的感受你强加在电影身上， 我就喘不上来气呀、啊，他这演员也喘不上来气，你说我们俩都憋得慌，看什么呀？ 好嘛， 别看， 应该揭竿而起，给我停。 起了，关电视了。 来看看啊，这 Free and Easy 说了。别人童年都是弹玻璃球摔卡片，我的童年现在想想都尴尬。那时候一十多岁的小哥哥带着我们一群七八岁的小孩天天跟着他练功。 我的妈呀 啊！当时可跟我说他练功特别厉害，现在才知道这不是神棍吗？ 不也没有小孩玩呢吧。 对、 啊、练武术是吧， 被他带了一年多，我是发现了真的没有气功出现，现在见面都有点尴尬。 十多岁的小哥哥要有气功早被国家这个找起来研究研究， 是 交流了 啊，是啊， 他就是带你们闹玩， 闹强身健体呗。 小孩都想有一种孩子王，你看都听我的， 对啊， 哎、他都有自豪感呀、啊嗯。尤其那会儿你们又崇拜他， 小时候又看《西游记》啊，那些电影多，是不是？ 他没带你们开砖就不错了。 我天哪，我吓人家 了。不过娇说了，我老公说啊，带两岁闺女出去很尴尬，他也上不了卫生间，闺女也去不了，所以其实这种亲子卫生间。 对， 特别重要， 就是无性别的， 对，亲子卫生间特别的重要、啊、好、嗯、 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真香警告，深秋11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10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两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日两天哈，周六周日真的是特别的棒哈，两天天气特别适合大家出游。那么未来还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好天气吗？ 对，未来还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好天气。不过过去这两天嘛，尤其是昨天，风还稍微有点大。 哦， 不过在北风的吹拂下，能见度非常好。 是， 这个气温呢，因为北风的这个的冬温作用啊，这个气温昨天的最高在12度左右，所以白天这段时间整体上还比较舒适。 对， 今天早晨不过这个气温很低啊。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值，在-2.6，这只观象台。那么北部地区的-5到-7度，个别地方它在-10度。 嚯！ 是这种情况。到现在了，还-8度左右呢。 就现在啊？ 啊，对。 啊。 说这个天气是比较寒冷的，尤其是到这个北部地区，像山区这个游玩，这个非常冷，还是要注意保暖。 对对对，羽绒服一定要穿。张工，您穿秋裤了吧？ 我早就穿上了，因为我这个岁数比较大了。你穿了没有？ 我倒没有。 对，这个秋裤，甚至有些岁数大的人，甚至薄的棉的这个衣服都应该上身了。 哦，应该的，应该的啊。 这个从气温，这个今天应该从气温状况来看，因为天空状况比较好，今天这个气温可以上升到10度左右。 嗯嗯。 这个因为是中午时段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夜间呢，这个气温比较低，在-2度，那么比今天早晨略微高一点点。那么天气呢，感觉这个略微的这个冷的程度略微好点，就是感觉不会太明显。像北部地区这个气温还会很低。 嗯嗯。 未来一周，算北京呢，将持续这么的状况。你看最高气温，在这个10度到8度这么个样子，最低气温的0度到-3度。其中呢，你像周四、周五、周六这几天，很可能这个最低气温都在-3度。 哎呦， 是这么一个状况。 嗯嗯。 但是呢，它这个本周没有什么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气温这个起伏呢不太大，这个-2-3度呢，这个到冬季了，这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 对对对。 那个平均气温的状况来看呢，北京的平均气温下周呢，就是本周呢是3.4度。嗯，那么常年是2.8，那么它比常年还略偏高一点点。 哦，暖冬，也不能这么说啊。 也不能这么说。 哦，对对对。 这个真正暖不暖冬呢，这到了后期再评估了。 是是是。 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华北地区总体来看，这个天气总体都是这么一种状况，比较平稳，没有什么明显冷空气活动和降水天气。 今天这个天气复杂的呢，主要是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 啊， 和湖北和以及这个四川盆地，这一带和重庆这些地方有大雾。 哦， 这些地方农户，你像这个徐州这个地方，现在这个能见度还不足50米。 就徐州啊，江苏徐州啊， 对对，江苏徐州这个、 啊，那就别开车出去了。 开车这个地方肯定不适宜了。 哦， 你包括山东的西南部这带能见度很差。预计到10点左右，那么这个能见度才会有所好转。 哦， 当然我看这个根据天气形势分析来看，那么这一带明天都不会有雾了。包括上海、浙江啊，这一带明天都不会有雾， 就过去了。 那么对，很可能就到了这个江西这一带了。明天早晨，江西和湖南这一带，那么大家要出行在这一带也 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嗯。 再一个呢，就是道路结冰，因为前段时间呢，西北部地区像甘肃啊、宁夏啊、陕西像这一带，还包括青海这一带，那么它下了一些雪。 嗯嗯。 现在像陕西啊、中北部、甘肃啊、中东部啊、宁夏这些地方有一些道路结冰，这么一种情况，并且这些地方呢，好多地方发布了一个道路的结冰的一个预警信号。 预警，嗯， 对，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未来这个三天来看，降水的地方那么不是太多，那么主要是在新疆的北疆这一个地方，内蒙古的东北部这些地方，黑龙江，局地，再一个呢，在山东的北部，江淮的东部和南部，江汉南部，江南，那么这些地方有一个小到中雨的这么个天气。那么最主要这个降水看来是在广西的东南部和广东中西部在这一带，这个降水量可能要大一点，有个20到40毫米左右这么个降水。那么尤其是在广东广州市，它今天这个降水我看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防范一下。 对， 再一个在这个海边上，就是南部海岸这些地方，风会比较大，有一个6到8级的这么个风，那么阵风可能达到8到10级。 是， 在海边游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对，总的来看啊，听这个张公一介绍，本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是基本上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这个天气哈，是不是？ 是这么个情况，没有这个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这么个情况。 谢谢张公的介绍，您也注意保暖，注意身体。 好的，谢谢， 好，再见，张工。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45环之间垡东桥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到上京桥出京方向，西三旗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沙峪收费站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京哈高速王四营桥到四方桥进京，京沪高速三环到五环之间进出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桥到新发地路段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宛平桥进京。以上这些路段都是车行不畅的路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说了这30段要跟大家聊亲子游的话题。 对对对 啊，不仅有去哪玩，关键是还有优惠，还有好的这个套票。 没错， 我们就请来了嘉宾。 哎，这就是来自于众信旅游中心店长的何鹏，我们的老朋友。鹏鹏你好。 哈喽大家好，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您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欢迎旅游专家何鹏啊。大家都在说自己带娃出去的各种精彩的经历， 是 有的是很难忘的。咱们众信旅游有什么样的亲子游的好的活动推荐给大家？ 其实亲子游的目的地呢，能给大家非常多的选择。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设计一款亲子游的线路，尤其是这个宝爸宝妈想带着比较岁数比较小的孩子出去，那么在出境旅游这方面呢，跟大家介绍几个小的 tips 吧，小的提示。那么首先呢，如果我们是对推荐说是2岁以下的这个小宝宝们，不要选择长途飞行时间和目的地比较远的地方，要倒时差的地方。这样的话，这个耳压对于这个婴儿耳部造成的一些这个损伤 还是有点大。 对，以及他在这个飞机上的一些这个密闭空间下的一时待着比较长的时间，并且当地的这个时差对孩子的影响，所以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呢，我们就基本上是建议大家以这个步行或者以车的这个距离为最远距离。您看您能带着孩子去哪玩？然后一般2岁到6岁之间呢，我们会推荐这个宝爸宝妈带孩子去一些海岛国家，去海边可能玩个沙子真能玩一下午啊。然后6岁到12岁期间呢，就会推荐大家去一些寓教娱乐为一体的， 是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活动项目能参与到里边的，这种像骑马呀，这种小型的攀岩呀，这种射箭呀，这样都可以带着孩子可以在这个 体验 、啊、对。然后12岁再往上到16岁之间吧，这算青少年了，这时候呢就要以开拓眼界为主，可能目的地选择您可以挑一些有历史有文化的一些地方，所以您可以根据您孩子的不同年龄段，然后这个想自己想设想一些目的地，然后呢也可以向我们的这个平台做一些互动的问题，我呢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对， 今天呢众信旅游给大家呢是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神器。 哇， 对，真的就是宝爸宝妈也好，就是不带宝宝也好，这个甚至是自己的父母也好，这是一个众信的一个年票，这个年票的总价值呢是13000多块钱。然后呢我们今天就卖它一个零头，也就这个200都不到 啊， 13000，然后不到200，这都有什么？跟大家说一下。 这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懂。卖13000， 我把你扶回椅子上。 掉下去了，才卖200多块钱，我先进10套。 对，这是一个在2019年全年能够使用的一个北京市区所有网罗了很多网红的这个景点也好，网红的这个区域也好的一个年票。比如说这个里边会有一些选择，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里面有北京野生动物园，有北京迷你世界青少年职业体验馆，有北京奥林匹克塔，北京慕田峪长城，奇乐堡 梦幻冰雪王国、八达岭梦幻长城、球幕电影、乐卓探奇乐园。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七个景点这个熟不熟悉，这七个景点这个的门票总价值是1000多块钱， 差不多，肯定的。像这种景点都得200-300一张。 对对对，然后之后呢，它就除了这七大景点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像儿童乐园、人文生态、这个运动乐趣、艺术创想、冬奥风暴、精彩户外、温泉戏水和缤纷课程的这个几大主题。就是这里边，就是我所有刚才我说到主题里边能够涵盖的一些这个我们提供门票服务的一些供应商，都能够您凭借这张门票去他那玩。 哦， 他这门票管多少？ 他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门票呢，是说就是我们购买了这个刚才我说到的众信旅游提供的这个亲子年票，上面所有的就是刚才说的几大主题里边的这个供应商，您可以去玩一次，但是有很多种供应商供您选择。刚才我说的七大门票里边，可以您可以在里边七选三。然后儿童乐园里面就会有这个极乐城堡，因为极乐城堡这个如果带孩子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这个在北京有好多家店，有亦庄的，有望京的，有万丰路的，有这个红星美凯龙的，有唐山的，有公主坟的。然后还有呢，这个乐奇城堡，然后田妈妈的魔法森林，这个蝶语昆虫博览园和窝星球探奇乐园。这个就刚才我说这些门票里边，像极乐城堡单次门票是260，然后这个窝星球探奇乐园是300，他俩加一块应该是560，对吗？ 对， 我们拥有这张众信旅游提供的价值仅售不到200元的门票，您可以去这个探奇乐园玩一次，可以去极乐城堡玩一次。 他这是小朋友进去玩一次，还是一家子？ 他是一张票对应的是一个人 、 如果爸妈要去的话，就是我一家三口就买3张就可以了。 而且每个乐园是不是适应的年龄段不太一样？比如说有这个0-3的、3-6的、6-10， 所以他可选的范围多特别多，是吧？ 是吧？ 对，这个 有多少家？ 一共种类是70多家。 妈呀， 70多家 、而且是基本上是我觉得算是帮大家做了一个带娃出去玩的一个攻略。 对对对，就 你这70多家你就一次玩一遍，然后你这200多块钱就超值了， 而且这一年可能也就都安排好了。 对， 齐峰说，那你说的这个地方就是时间有限制吗？比如说限制什么时候玩，还是说年票有没有时间限制？ 它是这样的，我们的年票使用这个期限是到2019年12月31日，从您购买之日起激活就可以使。所有的这个景区呢，需要提前跟他做一个预约，就是提前一天 确认。 对，提前一天打电话跟景区约就可以，您告诉他您持的是这个年票，他会告诉您的预约方式。 那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比如说13000多，就等于是你把这70多家都去过了以后，所有的门票加起来是这个数。 对，门票面加起来是13000多。 我们只是售卖200多。 准确来说是188元一张。 那你不亏得很吗？ 这个是非常感谢北京市政府给我们的补贴和支持。 厉害了， 是政府给大家做的这种优惠。 对对， 然后众信旅游推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套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怎么能买到呢？ 大家可以现在拨打2部直播间的电话进行购买和咨询。 我们的现场的2部咨询报名购买电话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当然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提问，你想亲子游啊，还是说对这个票感兴趣啊，对吧？ 是。咱们先进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请鹏鹏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套票当中究竟还有哪些其他的活动。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北京时间的8:49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这个鹏鹏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众信推出的这个年票哈，还有哪些精彩亮点呢？ 对，跟大家说一下，众信这次的这个年票的选择有七大主景区，七大主景区里边呢是这个很厉害的啊。第一个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正常的这个，如果您要去买的话，它的票面价值是130元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使用我们年票呢是提前一天去预约，而北京野生动物园呢是在这个大兴区永定河畔的万亩林中，200余种10000余头的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里面有这种主题动物场馆，然后80多个，然后园区呢分为自驾旅游、步行游览和猛禽体验的三大动物展区， 就很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咱们这个凭借这个票呢，就是说就跟您正常买票没什么区别啊。如果您就是步行游览区域看动物的精彩表演，猛兽体验区域乘坐这个网龙车，然后参观，然后如果自驾的这个区域，然后要乘坐小火车，不过自驾的游客需要单独购买您的那个车的费用。这个是价值130元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有呢价值240元的北京迷你世界青少年职业体验馆。这个好，对，这俩加起来就已经溢价了，已经超越门票的价值了。 你看这小朋友们里边还能体验不同的，比如说当售票员是吧， 对， 当这个各种的，就是怎么职业的演绎， 它算是一个，对，完全是按照真实社会建造的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为青少年提供这个职业体验的一个素养教育的基地，就涵盖了什么政府职能啊、文化艺术啊、民生服务、医疗教育、交通娱乐， 知道大人上班都是怎么回事。 对， 这好， 让孩子体验一下咱们父母平时上班的辛苦。60多个体验项目，近百余种与生活密不可分的社会职业，预料带动娱乐，以教育赶出社会。 你看看这光一个北京迷你世界青少年职业体验馆门票一个人就240呢， 哎，值了，就是已经把门票买回来了，因为我们的售价是188元。 对呀， 然后还有呢是北京奥林匹克塔，这就是在这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后边的那颗特别高的那颗钉子。 对， 观景台 非常漂亮的， 对，那个观景台之前呢一直没有开放， 像飞碟啊， 然后现在呢是已经是彻底对咱们的北京市民开放了，它的价格呢是160元，在观景台上您可以直接鸟瞰整个全北京，尤其是晚上的夜景，360度的观景效果，是世界上第一座由5个独立的塔组成，186米至246米不同的高度塔组合鸟瞰北京。 哇，太厉害了！就是原来我还经常去奥森跑步，你知道吗？每次经过的时候，我总想，哎，我要能上去多好！现在160元就是原价啊，票价才能上去。现在我们花188元就能去那么多的地儿，就包括北京奥林匹克塔。 对，这是七大主景区。七大主景区呢，我们是在7个主景区里边能选3个。您在激活的时候要输入您要激活的3个目的地。 是。 刚才我说了，这三个项目加一块已经是在，530块钱了。 对， 然后之后还有三个项目呢，也是您可以再次做选择，比如说有北京的慕田峪长城，这时候去特别漂亮啊，尤其是能看到那种红叶依长城的感觉。然后咱们春天去慕田峪长城能看到群发争艳，山花烂漫，夏天能看到满山的青翠，流水潺潺，秋天红叶漫山，果实累累，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那所以这个长城慕田峪独秀，这不是白说的。 对， 这个呢是在这，它慕田峪长城的票价是40元，在整个的这个七大主景区里面票价是最低的，但是风景确实是最美的。然后还有呢 奇乐堡梦幻冰雪王国，这个票价也是240元。 嚯！ 它在北京市经济开发区，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首家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占地呢是1500平米，主题乐园的年平均温度在-3摄氏度到5摄氏度，尤其是到了这个快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小宝宝们都是喜欢玩玩雪玩玩冰，然后里边呢就会有天然的冰和彩色的冰的这个冰雕艺术，并且呢每逢节假日它会有很多的活动举行，有40多米的冰滑梯、碰碰车、自行车、小火车、冰吧、农家院等娱乐项目，还有这个雪区城堡来做客堆雪人。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打电话。 对对对 对，我们直播间有两部电话， 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对，芳芳说有没有在微信上购买的方式呢？ 微信上购买您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公众号叫北京 OK 加年票。这个您可以对北京 OK 加年票您可以关注一下试试。然后之后呢，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还有一个价值150元的八达岭梦幻的球幕电影，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球幕动感特效的一个效果，360度展现梦幻般的长城世界，让您重建2000多年长城历史长河。 哇， 这刚才说到了这7个项目里边可以7选3。 是是是， 7选3。 其实我看了后边还有好多呢，除了这个7大项目之外，还有儿童乐园的部分、艺术创想的部分、人文生态的部分，还有我最喜欢的运动乐趣的部分。 哎对，这里边有什么棒棒球、滑冰场、然后击剑馆、卡丁车，然后橄榄球俱乐部，然后以及这个蹦床、篮球世界、儿童乐园。所以这些项目您都是可以拿着这张年票，就是在各个项目里边去预约体验的。它的就是您的这个预约体验的这个价值跟您在现场买票的价值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的。然后相当于是您用了一张188元的众信旅游提供的这个年票，网罗了整个北京所有的这些适合您带着孩子，或者适合孩子，或者适合这个 全家的 自己出全家玩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其实我们就花188元相当于买了一本名录和地图。 对， 我们就按照这个名录和地图按照顺序， 你就玩一遍， 给自己每个周末安排好日期和行程，这一年您的周末相当丰富。 是， 实际上这个很多朋友在微信上问哈，比如说孩子2岁，孩子1岁，孩子身高多少，是不是不需要票。我看了一下，确实有，比如说1米1以下儿童免票啊，4岁以下可以使用，4岁以上可以使用，5岁以上可以使用。但是大部分的啊，真的我浏览了一下，绝大部分都是全年龄不免票。 对，就必须得买票的。 对对对对对，有一部分是1米2以下，不含啊，那么是儿童是免票的啊，有一部分是要求2岁以下免票，很少很少。 对，包括里边还有一些课程我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像这个冬奥风暴里边，比如说冬天到了，肯定很多的朋友想滑雪，里边包括了有什么云佛山呐、镜之湖啊、蟹岛啊，还有这个通县的第5届的冰雪嘉年华等等等等，您都可以免票直接去滑雪。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您滑完雪就愿意泡泡温泉，像花水湾啊，还有这个四海合力啊，龙脉竹林温泉等等，这些也都是免票的。 是，有听众说那个电话打不通哈，电话打不通，是不是 您可以拨打众信旅游的这个咨询电话6879-0466，6879-0466进行咨询，也可以直接这个拨打众信旅游的这个官方电话10109898，10109898进行购买，或者到我们众信旅游的就近门店都可以买到这个原价14318的门票，现在仅售188元，而且如果我们是两人购买的话，还能再减10块，178元。 哦，那我们一家子准备都买6口行吗？ 没问题。 好，现在就可以拨打6515-8199以及6515-8299，我们的电话是会持续到9点半。好，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谢谢何鹏， 谢谢大家。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